通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三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我们常常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啊，现在是我想要过的生活吗？其实很多人都挺羡慕那些过上了自己想梦想的生活的那些人。其实你知道吗？很多人即便过上了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但是背后他们付出了很多。很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想要获得那样的一些，那么我们就要去付出，我们就要去努力，我们就要有所作为。我们的生活会因为我们的梦想不断的努力而发生改变。在这个当中，其实诱惑会很多，路有时候也会走偏，但是只要你坚定你梦想的生活。 阳光钻进房间，空气味道很甜， Wake up 在闹钟之前，不能看守早餐，还没有吃最新鲜， Every day 都有温暖，镜子前一张坚定不移最真的能量，快出发，大声跟昨天说声拜拜，此刻就开始 brand new life， 一步踏出黑白，一路给自己交代，守护最初衷的爱，跟随自信的自己说嗨，画出最天，那是天使的愿，一切由爱来成全，笑一笑，也许还会有什么烦恼，只要能知道明天会因今天而骄傲，大声跟昨天说声拜拜， bye 大声跟昨天说拜拜，此刻就开始 brand new life， 崭新的生活，开始崭新的生活。也许我们会有很多的烦恼，也许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开心，但是明天会因为今天的改变而骄傲的。羽泉他们是，就在这样一个时代，其实你会发现坚持是最难的事情。市场在变，听众在变，音乐人在变，整个行业都在斗转星移。面对这样的音乐市场，羽泉自有他们的选择。所以生活当中真是这样，越是喧嚣越需要你沉浸。 小白灯灯灯灯一个夜晚，像小黄追追追追每寸阳光，没小红爱爱爱爱爱上了爱他的他，他和他多久青春白，让笑话越是触摸不到岸，越是勇敢去追赶。这世界就像花开那么快，谁都明白，可惜为什么 田馥甄的花花世界。欢迎各位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这个花花世界此刻我们落脚在了2021年最后一个季度当中了。各位在这个季度努力想实现的心愿会有哪些呢？大家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当中找到广播，再点击一次我们今天的聊天室，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专属的会遇见你当中，给我们留言。我很喜欢刚才在这首歌里面所有的那个女高音，你会觉得那是一种为生活放声高歌的状态。我 想起了一部电影，名字叫比海更深，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那个男主角叫梁多，我记得年少的时候他曾经想当一名作家，曾经好像还有一部小说还获了奖，但是很多年以后长大了，他做着有一点不太体面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好像我记得电影当中还说他没有办法养家糊口，甚至还偷过母亲的钱，真的是可以说不思进取那一种。他把自己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活得很不痛快，归咎于这个时代，觉得是被这个时代埋没了自己的才华。其实有的时候他也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但是他却没有好好生活，偷母亲的钱，让妻儿离他而去。面对母亲对他的期望，其实他是这样回应的，他说，我是大器晚成型的。所以如果只是沉醉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而不能好好的在现实当中努力，无所作为，那么你想你梦想的生活又怎么能实现呢？各位，说说你的心愿吧。 激动成老去，却更爱你，没说给你听，所以成秘密，轻轻叹息，窗外的意境，看我爱你还能爱得多安静。夜空的星星各自在原地，就像我和你适合的距离，可暗地里预感到别离，脚步轻轻地向你靠近，爱在风里，常常被风提起，有些伤心，这样不合时宜，你在这里，我仍担心失去我的心意，告诉你比爱深千米，触碰不到底，比天更蔚蓝，命中的奇迹，我在憧憬这样的爱情，瞒不过谁的眼睛，我深信不疑，只需要你。多谢幸运能否拥有你，我的呼吸预感到别离，却不自觉地向你靠近，你在梦里，常常被梦提起，有些场景无法触手可及，形影不离，担心你会离去，这种心情告诉你比爱深千米，触碰不到底，比天更蔚蓝，命中的奇迹，我在憧憬这样的爱情，就像早已注定，我深信不疑，憧憬这样的爱情，如果我无能为力，如果来不及，可不可 颗心。 我们刚才说到了电影《比海更深》，有一个场景就是收音机里正好播放到邓丽君的《别离的预感》，而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歌手王希为我们带来重新诠释的中文版的《别离的预感》，很简单很平和的钢琴为主音，突出了王希的那种令人非常心动的中低音，让人觉得那种与恋人别离时的忧郁心情真的是被他这种声音就诠释得淋漓尽致。在电影当中，那个垂暮之年的妈妈在听到这一句比海更深比天更蓝时，问了儿子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从来没有爱谁爱得比海更深过，哪怕我已经这把年纪了，你呢？面对儿子模棱两可的回答，我觉得母亲的一句话特别值得我们这些在来去如飞的日子里过活的人深思。他说，我们活下去正是因为没有经历过比海更深的爱。我给你两秒钟，你回想一下我刚才说的这句话，我们活下去正是因为没有经历过比海更深的爱。母亲接下去说，所以我们每天才能更轻松快乐地活着。是的，在生活当中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别离都是一件坏事，而这些过去才造就了现在更好的我们。好像这句话听上去有点鸡汤哈，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对的，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真的学会在各种对立的各种事件当中去找寻遵从内心的选择，敬自己一杯，去爱那个真正的自己。 几天就以为要出嫁，看不懂人走茶凉，在歌里找各种药方，深夜回忆着五颜六色的酒渣，请你满身伤痕还如此认真，山水迢迢经历万千心碎还深藏一吻，风云滚滚还走马上门，我经历泪流成河还如此诚恳，生死茫茫还心怀分寸，从一个年纪懂道理，这道理没有让生活更容易， 又不能哭哭啼啼，在车里找各种 CD， 随时保护着若有若无的底气。我心里满是伤痕，还如此认真，山水迢迢还奋不顾身。我经历万千心碎，还深藏一吻，乌云滚滚还走马上人。我经历泪流成河，还如此诚恳，生死茫茫还心怀分寸。 敬你是来自许飞和万茜的合唱，很多人非常喜欢这个版本啊，多了那么一分洒脱。许飞的声音还是满满的少年气，而万茜就像是一个醉了酒但是会从愁苦当中醒来的成年人。我在世界里受伤，但是我还有傲气，敬你，敬自己，也敬所有背起行囊还有冲劲儿的人，好不好？也敬所有此刻登录到听听 FM， 参与到我们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或互动的朋友。其实今天刚才的这样一首敬你，特别契合五号线配发的这张图，以及他说的这样一段文字。他说自己想努力实现的心愿，就是让家人幸福，哪怕自己步履蹒跚，也不忘记给身后的家人点亮一盏灯。多动人的表白，多诚挚的生活的一种感言。会飞的狮子说，太难了，心愿是家人安康快乐每一天，父辈都近60了，或多或少都有点身体上的毛病，儿女们都已步入校园，我们这辈子担子很重，所以说这个心愿不太好实现，尽量吧，向着这个心愿努力着。老赵说，努力想实现的是一个几乎实现不了的心愿，想住的离我们的孩子们近一点。北京的房价真的是让人望而生畏，不能实现就不想了。北京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平凡的日子已经无忧无虑，过好当下，享受每天的美好，知足常乐，更何况每天还可以在这里和大家聊天，满足，满足了。住得远可能限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可以让儿女常常来看看你们，你们如果身体条件好的话，也可以常常去看看他们。我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累什么呀，锻炼不还得要实现吗？可是我能体谅您是一个近80岁的人了，可能确实这是一个很美好但却很难实现的心愿。你有多爱生活，你有多努力的生活，在2021年剩下不多的余额当中，我们已经走到了最后一个季度。你最想实现的心愿是什么？你到现在还没有实现的心愿又有哪些？你觉得难度在哪里？你有没有分析过？有人说想财务自由，说起来容易就4个字，心愿也很美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去搭这样的小梯子，一步一步的，就像音阶一样的去实现这样一个美好的心愿呢？中场前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有请吴青峰带来《歌颂者》。 唱歌，我闭着眼睛唱歌，却听见有人唱和，怎么会这样呢？我想我很快乐，发现有人听着，

hasta Francia. Baby, qué elegancia. Perfume Chanel Dior. Baby, qué fragancia. Está rica, delicious. You look scrumptious. I just wanna be inside. Feel your emotion. Me mandas un emoji de eso que soy como el diablo. ¿Por qué no hablas de frente, baby? Háblame claro. En este cuento yo no quiero ser el malo. No mandes señales, vámonos directo al grano. Dime si tú y yo nos vamos al lugar lejano. Sigue ese movimiento, to-to-to-to-to-to-to-to-to-to-to-to-to. Si el rumor es que su nombre es María, María, María. ¿Quién diría que me enamoraría aquel día, aquel día? Dis-moi ce que t'attends de moi. Je t'ai vu apparaître et disparaître comme un ninja. T'entends des choses sur moi, tu te méfies, je le sais déjà. Je te retiens, tu m'échappes, silencieux comme un chat. Bon courage à celui qui te mariera. Je vais me contenter de t'appeler Maria. Sous le soleil de Santa Monica ou Santa Maria. Dis-moi ce que tu veux, dis-moi ce que t'attends de moi. Je t'ai vu apparaître et disparaître comme un ninja. T'entends des choses sur moi, tu te méfies, je le sais déjà. Je te retiens, tu m'échappes, silencieux comme un chat. María, María, María. ¿Quién diría que me enamoraría aquel día, aquel día? 这是一首法语和西班牙语结合起来一起为大家演绎的歌曲，翻译过来的名字叫《你好姑娘》。也有人笑谈说，哎，这是一首西语法语版的《村里有一个姑娘叫小芳》，很形象哈。刚才中场前的最后，我们说到了财务自由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刚才在这首歌里歌者们所传递出来的那一份生活的喜悦，生活的发现，可能真的是在内心状态里有了一种财务自由之后才会表现出来的。在今年的四五月间，我好像看过一个关于财富自由门槛的一个报告，说这个财务自由其实分为入门级、中级、高级还有国际级四个阶段哈。我记得有点不太清楚了，大概我记得说一线城市的入门级门槛大概是1900万的资产，再加60万的家庭税后收入，然后还有一套这个基本上是120平米的自住房，其他的一些数字我也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你仔细想一想，你说北上广深家庭资产1900万，税后年入60万的家庭，会满足于自己的财务状况吗？会觉得自己进入到了财务自由吗？我相信99%不会，因为他们还想着更多的事情，比如去买第二套房、第三套房，比如去创业，比如找几个好的股票去投资，以尽可能的快的实现让自己的身价在翻一倍。所以你说财务自由到底什么是财务自由，我记得曾经也在有台做过一期调查类的节目，聊过这个话题，更多是和你自己内心有关。在2021年剩下不多的日子当中，欢迎各位在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在最后一个季度你最想实现的心愿是什么。 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为你直播。接下来的这首歌会让你想起一句话，时光一流转，归来一少年。 回忆着你的容颜，是否还长发披肩，漫步在椰林之间，阴来还有片片，想象着你的风帆是我的五彩信笺，一封封寄去给你，飞向那蓝蓝的天。真想陪在你身边，踩着柔软的沙滩，我们站着不说话，那就很好很好。何不牵一束珊瑚，看鱼儿往来穿梭，我们忙着都忘了谁是匆匆的过客。见你容易见还难，有你天涯也不远，只要看到你灿烂的笑脸，瞬间穿越寒冷的冬天。见你容易见还难，有你海角也不远，有见你的我已不再是当年，时光流转归来已少年。想陪在你身边，踩着柔软的沙滩，我们站着不说话，那就很好很好。何不牵一束珊瑚，看鱼儿往来穿梭，我们忙着都忘了谁是匆匆的过客。见你容易见还难，有你天涯也不远，只要看到你灿烂的笑脸，瞬间穿越寒冷的冬天。见你容易见还难，有你海角也不远，有见你的我已不再是当年，时光流转归来已少年。见你容易见还难，有你天涯也不远，只要看到你灿烂的笑脸，瞬间穿越寒冷的冬天。见你容易见还难， 是的，这首歌就叫见你容易见海南，温柔像海南的浪花，蓝色的柔软的感觉，你有多久没有享受到了呢？阿云感，这首歌一经推出也是受到了海南当地朋友的热烈的反响。而提到海南，很多人对于那清爽的海风、和煦的阳光、海边的踏浪，是不是也很心动呢？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在2021最后一季特别想实现的小心愿吧，对吗？我们今天说心愿，宝姐姐说，心愿是隐藏在心中深处的最理想的事情，或是某一天某一个瞬间，一般来讲都是好难实现的事情。而心愿，心中拥有美好的愿望，渴望通过努力在未来某一天实现，是对未来美好事物的期盼。有了心愿，就有了动力。 时间15:41，我们要来分享一首经典老歌了。 爱是愉快，是难过，是陶醉，是情绪，或在日后是再传奇。爱是盟约，是习惯，是时间，是白发，也叫你我乍惊乍喜。完全遗忘自己，竟可相许生与死。来日谁来问起？天高风急，双双远飞。爱是微笑，是狂笑，是傻笑，是玩笑，或是为着害怕寂寥。爱是何价，是何故，在何世，又何以对这世界雪中送火？谁问祈求什么？可歌可泣的结果，谁能承受后果？翻天覆海，不枉最初。 我们的节目来说，各位依然还是可以点歌的，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登录新浪微博找到 V 字认证的北京电台刘慧这六个字，私信给我。这样一首来自周华健和齐豫的情歌经典对唱《神话情话》，就来自最近和我联系的张凤瑞 LY 这位朋友。他说听我节目很久了，很喜欢节目的氛围，很让人有一种舒服的感觉，有时候错过了竟然还心心念的想着一定要补上，已经很久都没有过这种惦念的感觉了。今天是我的生日，希望能够借助你们的节目给自己加油打气。在这个城市里面已经打拼了有12年了，一轮转过后还是自己一个人，希望在接下来的3个月当中能够让自己好梦成真，希望能够有另一半的出现。凤瑞朋友你好，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其实关于情感生活这件事情一定不要太着急。你刚才点播的这首歌《神话情话》， 是你最喜欢的，但我觉得可能也有一定的寓意。你看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经历过了那么多的波折，对吗？所以不见风雨，彩虹是很难见到的。不知道在今年各位像凤蕊这样的未婚人士是不是把自己料理得很好，也不知道各位已婚人士的婚姻爱情生活经营的是不是那么让自己满意呢？告诉我好吗？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为你直播。 I was young, wanted someone to love and someone to hold, somebody true、And the one would arrive when the time was right. Now I know that someone was you. I was gonna give up for the night, I was gonna give up on no one. I can never give up on no one. Cause every little piece of youReminds me of a piece of me, and every little thing you do, I carry you up with me. Cause I know I'll be your right, cause I got you by my side, love. Cause every little piece of you fits every little piece of, every little piece of, every little piece of me. Every little piece of you, every little piece of me.Finally, now the waiting was worth it, cause you and me, here by my side. You and I, with your hand in my hand, you're the one that I need, through lows and highs, yeah. I was gonna give up for the night, I was gonna give up on no one. I can never give up on no one. Cause every little piece of you reminds me of a piece.And every little thing you do, I carry you up with me. Cause I know I'll be your right, cause I got you by my side, love. Cause every little piece of you fits every little piece of, every little piece of, every little piece of me. Every little piece of you, every little piece of me. Cause even in the bad timesmore, I've seen you at your worst and best, and I will take it all. No matter the distance, I will be around, cause I won't let you down. Cause every little piece of you reminds me of a piece of me, and every little thing you do, I carry it around with me. Cause every little piece of you is everything that I need. Cause every little piece of youIt's every little piece of, every little piece of, every little piece of me. 这是一首来自 Michael Schultz 带来的 Every Little Piece， 每一小块。生活就是由这样每一小块的时间所组成的，我们把握好它们，好吗？在2012年所剩不多的这个时间当中，各位可要好好的计划一下，把自己的心愿好好的来实现一下。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带来一首李健翻唱的韩国电影《假如爱有天意》的主题歌，曲调有一点哀伤，但是不沉痛，有一点忧郁，但很唯美。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在他的歌声当中想到要为实现梦想而努力生活？心愿是奋斗的原动力。那今天的5点多，我们也将迎来新的节气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愿各位白露快乐。我是刘慧，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来自麦麦麦同学带来的《浪潮》，Listen to one。 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